你好，我是王天一。在专栏行将结束之际呢，我想和你聊聊溯洄从之、道阻且长的人工智能之路。三个月的时间，弹指即逝，四十期的人工智能基础课也已经走到了尾声。在专栏里，我和你一起走马观花地浏览了人工智能的技术概观，以期建立起人工智能初步的知识体系。算起来呀，经历了三起三落之后，人工智能已经步入了花甲之年。虽然在创造者眼中仍然是个孩子，但对于你我这些后学之辈而言，这位老人身上有无穷的奥秘有待探索。在我看来，人工智能基础课应该是一份简历，或说是一份提纲，勾勒出这个领域的基本框架。但是简历呢，没法浓缩一个人丰富的经历，40篇文章的体量也不足以覆盖人工智能的全部内容。想要基于这份提纲深入研究的话，你还需要大量时间还有精力的付出。在互动当中，不少朋友都表达出了从事人工智能工作的意愿。这件事呢，实话实说，把这门技艺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和养活自己的饭碗，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情。所以千万要想清楚，想做什么，还有能做什么，深思熟虑之后，再来加以选择。如果你还没有走出校园的话，那就应该踏踏实实学好相关的基础课程，还有专业课程。仰望星空，不如脚踏实地，一味好高骛远，只会把理想变成毫无根基的空中楼阁。如果说你已经走入了工作岗位，那就更加会明白不能盲目追逐热点的道理。和人工智能的老兵相比，自身的竞争力还有优势到底在哪里？这是决定职业前景的核心因素。所以说，相比于转行，我认为更好的做法是将人工智能融入到现有的工作之中。人工智能的价值，它在于落地，它的优势则是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有用武之地。与其星辰大海，不如近水楼台，将自身专门的领域知识和人工智能的方法相结合，来处理和解决实际问题，并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进化。这才是搭上人工智能这列快车的正确方法。说完积极的一面呢，就到了泼冷水的时候。今天的互联网行业可以说是言必称 AI， 不扯上点人工智能，出门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。可是在我看来呢，这并不是什么可喜可贺的现象。资本的热潮在客观上助长了人工智能泡沫化的趋势，也让各行各业的非技术人员产生了不切实际的认知，甚至于幻想。长此以往的话，甚至会影响到人工智能这个学科的名声。如果有志于从事这个行业的话，一定要保持当局者的客观和冷静，切勿被旁观者的狂欢所传染和迷惑。客观地说呢，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各有所长，互为补充。人类的优势在于想象力还有创造力，而机器呢，更加擅长完成具有固定规则的这样的重复性劳动。人类科学精英重建自身的宏愿，在大自然看来甚至于不值一审。一个连自己出身都没搞清楚的孩子，就做起了造物主的这个春秋大梦。即使说有朝一日真的具备了造物主的能力，我也想象不出来一个具备思考能力的新物种的出现，对人类自身会有什么样的积极的意义。所以在从事人工智能的工作的时候，胡适先生的名言，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，才是合理的路径。把目光放长远些啊，也不难发现，人工智能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了。其背后蕴藏的是强烈的哲学内涵，还有社会意义。在如火如荼的发展势头之下，人工智能完全可能左右文明的走向，甚至于说人类自身的命运。1931年的时候，英国人阿尔德斯·赫胥黎出版了小说《美丽新世界》，讲述了由人类创造的技术如何反过来主宰人类自身的故事。而在近80年后的今天，关于人工智能的种种怪谈层出不穷，小说中的《美丽新世界》也从未离我们如此之近。从昨天的大数据到今天的人工智能，再到明天的区块链，技术变革的大潮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汹涌来袭。在这奔腾不息的潮流中，没有人能够超然世外，可即使做不成风口浪尖的弄潮好手，也要千万小心，别被裹挟到潜伏的暗流之中而无法自拔。